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25年只做一盒饭，订外卖就选丽华快餐。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净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帅有一定和小二，斗智必报九霄拳，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一过我往耳边，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香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香菜新形象，天通苑华联店、燕郊店盛大开业。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今天是元宵佳节，朝阳区亚运村街道昨天打造了两场社区里的元宵庙会，分别邀请老年人和外国友人现场体验老北京民俗，来听报道。 安慧里社区中心临时搭起了一个小型舞台，北京龙在天皮影剧团的演员正在给社区老人表演剧目武松打虎，房间里贴上了福字，挂上了中国结，现场还有非遗手工艺展示，毛猴、吹糖人、面人都能作为猜灯谜的奖品。安慧里社区党委书记彭立新告诉记者， 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欣赏皮影戏、糖人、面人的制作，而且参与其中。 房间的另一头，老人们可以品尝到现摇现煮的元宵以及刚蘸得的冰糖葫芦。社区居民谷女士手里拿着刚吹的糖人，她说找到了小时候的感觉。 您小时候都逛哪儿的庙会啊？ 场店啊，我住天桥，每年就盼着过年，穿着新鞋、新棉袄、新棉裤，关东糖、糖葫芦、艾窝窝、杏仁霜，就是又找着那个小时候我妈带我逛庙会的感觉。 给您大点， 按院里社区的元宵庙会放在了著名的地瓜社区，大家争先恐后的猜灯谜、拿礼物，居民董先生可谓是大获丰收。 您猜了几个灯谜了？今天 四个是五个，72小时是那个金字，88是入木三分。 面和馅儿1:1比例就可以了。 我做两个 了。按院里的居民还邀请了来自北京语言大学的几位外国留学生现场学习制作汤圆。来自巴基斯坦的巴里虽然还搞不懂汤圆和元宵的区别，但他也感受到了浓浓的年味和北京人的热情，还给大家送上了新春祝福。 这个意义我知道，一家庭一起就做这个，就意思就是所有的人一个都不少， 一个都不少。 过年好，万事如意。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市妇联昨天举办巾帼新向党、建功新时代、首都各界妇女风采展示活动，表彰北京市的全国三八红旗手、三八红旗集体和市级三八红旗奖章获得者，各时期优秀女性、京津冀优秀女性、首都最美家庭、巾帼志愿者、基层妇女等各方代表共700多人参加了活动。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正在面向全球火热开展，活动将推出一首或多首聚焦新时代新北京主题、歌唱北京、歌颂伟大时代的优秀原创音乐作品。据了解，本次参评作品需为未经正式发表的原创歌曲，作品风格形式不限，歌词征集和歌曲征集将同步进行。歌词征集在5月31号截止，歌曲征集在7月31号截止。征集活动将邀请音乐界德高望重的艺术家担任顾问，著名词曲作家担任专家评审委员。详细信息可以通过关注北京电台、北京电视台和北京时间歌唱北京活动官网了解。本月9号到14号，国家大剧院原创儿童歌剧《白雪公主》将迎来首轮演出。这部儿童歌剧取材自格林兄弟的同名童话作品，国家大剧院驻院作曲家蔡通真、青年编剧蔡佳涵、瑞士歌剧导演斯蒂芬·格劳格雷领衔中外主创团队，为青少年打造了一部音乐旋律动听、视觉元素丰富的精彩歌剧。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好，接下来为您播报 今天下午5点，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继续受低压复合区的控制，本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扩散条件持续下降，污染物积累，户外活动呢要有所防护。不过今天前半夜大气透明度尚可，可以安排看灯还有元宵夜等活动。今天后半夜呢到明天白天扩散条件越来越不利，有轻雾或者是轻度的霾，应该尽量减少户外活动。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傍晚呢是晴间多云，东北风1到2级，气温是10到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是4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有轻雾，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是0下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是9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有轻度霾，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是1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5%。来看一下生活气象，明天晨练及上班上学时的天气预报，晴间多云有轻雾，偏北风1到2级，气温是0到5摄氏度。好，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演艺群英会。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清新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一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荟。 北京时间20点06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我是朱红。 大家好，我是一丹。 哎，今天我们俩搭档哈， 哎呀，没错， 比较新鲜的搭档。那今天呢，我们也会给朋友们带来一部非常好看的作品。那首先呢，还是进入今天的演艺江湖。 文娱动态演出资讯尽在演艺江湖。 对话文艺作品重量主创，探访台前幕后独家故事，新鲜、专业、好听，众星闪耀，一林过招。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 ，FM87.6，演艺群英会。 演艺江湖由中山音乐堂妇女节交响音乐会特约播出，3月8号晚7点半，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将上演《巾帼芬芳》《馨香盛放》经典作品妇女节交响音乐会，中国首位交响乐女指挥郑小英、中国夜莺迪里拜尔、著名琵琶演奏家张红艳将携手北京交响乐团，在3月8号最美女人节为听众们献上集交响乐、声乐、民乐于一体的音乐盛宴。购票电话010-6559-8285，关注中山音乐堂乐生活微信购票。 对话文艺作品重量主创，探访台前幕后独家故事，新鲜、专业、好听，众星闪耀，一林过招。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 FM87.6 演艺群英会。 话剧苏东坡以一个为官为民、做事重实、做人上廉的一位中国古代文化史上的高峰人物苏东坡为塑造对象，通过对苏轼其人、仕途、诗路、情感等方面的立体呈现，展示了一个富于创造力、乐观豁达、颇富情趣、才华横溢、守正不阿、为民造福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美食家的形象。今晚演艺群英会节目就和您共同走进话剧苏东坡。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我是朱红。 大家好，我是一丹。 今天给朋友们带来的是四川人艺的一部话剧，叫做苏东坡。 哎， 那么在进入今天的介绍之前呢，我们首先有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一下。 没错，在每期节目当中呢，我们都会为大家提供 奖品啊、嗯、所以本节目的奖品呢在今天是由北京中山音乐堂提供的3月8号巾帼芬芳馨香盛放经典作品妇女节交响音乐会的门票四张、 嗯、 送给两位幸运的听众郑小英迪里拜尔还有张红艳携手北京交响乐团演出北京中山音乐堂邀您共享音乐盛宴那参与的方式呢是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演艺群会的公众微信账号叫做演艺群会876艺术的艺开会的会数字876在后台留言标注中山公园音乐会加上您的关注心愿还有姓名电话就有可能成为我们的幸运听众快点行动吧 对我觉得去中央音乐堂看演出也是挺幸福的一件事情、 哎、没错、 可以早点去 哎，去溜溜弯哈因为特别漂亮 对、然后到公园里啊，吸新鲜的氧气然后下午或者晚上看演出特别好、 嗯、 好的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来自于是四川人艺的话剧苏东坡首先我们请出一开始我不知道他是在这里面担任什么角色的人但是绝对是一位重量级的人物、 哎、大咖 啊！我欢迎中国戏剧家协会理事北京市戏剧家协会副主席李永林老师你好 你好你好主持人好 嗯， 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好元宵节好 还真是今天是元宵节、 哎、 李老师您这次是您的角色是 观众因为我看过这戏 对李龙明老师呢一会儿会从观众的角度啊第一次来咱们节目是以观众的角度吧 嗯之前都是主创吧 好像是、 嗯、真是都在当导演编剧啊包括评委都来过 演员也来过 啊演员也来过 观众 这次是观众齐了好我们再欢迎一位 这位是来自眉山的三苏祠博物馆的馆长陈仲文老师欢迎您陈馆长 哎，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好 哎，既然是来自眉山的嘛、嗯、当然要用眉山话打个招呼喽、嗯、 哎，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来自四川眉山 哦， 是苏东坡的老乡 哎、嗯，没错我们常吃有一道菜、嗯、这个尤其是在眉州某、嗯、某某酒楼啊就不说了、嗯、不能做广告好、 嗯、 那接下来这位嘉宾呢是来自四川人民艺术剧院有限公司的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罗洪亮老师欢迎罗总 听众朋友好观众朋友好 嗯， 我用四川话祝听众观众朋友们元宵节快乐合家团圆、 嗯、 谢谢 嗯， 真好今天是元宵节啊，大家都牺牲了自己过节的时间、嗯、到这儿来给朋友们来介绍我们这部非常好看的话剧 嗯， 那李老师您作为观众您先说吧是吧您在这圈里这么多年这部话剧您看完以后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好像应该他们先说 嗯您先说直观感受 我先说也可以、 哦、 我抛砖引玉、嗯啊、 对对对行 我比北京的观众幸福一点我提前到成都、 哦、 罗院长请我去看了这个戏 嗯 我看了以后我写过一篇文章、嗯、就是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历史剧 嗯 因为苏东坡呢大家都非常熟悉关于苏东坡的事情呢由这个那些二位来自这个四川的苏东坡老乡来介绍 嗯 但我从看戏的角度就是我看了这戏以后我一下子明白了原来苏东坡不光是我心目当中那一个诗人词人、 嗯嗯、 他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奇人 嗯 非常奇怪的一个人 嗯 才高八斗 嗯 是吧做过特别大的大官 嗯 做官的时候呢为国分忧 嗯 然后被贬了以后为民造福 嗯 是吧大家知道杭州的苏堤 嗯 苏东坡修的是吧我不说了一会儿他们说而且他居然发吃都吃出吃着千古流芳、 嗯、 东坡肉 对 是吧 没错 这个然后呢我看了以后我明白一个道理就是为什么苏东坡能够成为苏东坡在各方面都是那么的这个做到极致跟他的宋朝那个环境和他的家庭教育和他从小立下的那种修己治世的那种中国文人的正确的方向有非常非常大的关系尤其是今天我们看这戏后我感觉到我们今天的文人太需要了解苏东坡学习苏东坡像苏东坡那样做人了我们时代才会好 对那我问一下罗老师就是抓这个项目的时候抓这个题材的时候苏东坡就像李老师提到的这是我们大家非常耳熟能详的一个人物然后为什么到现在才会做一部话剧呢是不是之前做他还是感觉比较难的因为他各方各面 龙云老师提到了，他都是做到了极致，用一部话剧好体现吗？ 我们创作话剧苏东坡的初衷是有一个时间节点，刚刚过去的2017年是苏东坡诞辰980周年。我想我们作为苏东坡的家乡艺术院团，作为苏东坡的后人，我们总得要有一点什么，干一点有纪念意义的事儿。所以我们在内部啊就开展这个项目的调研和策划。在这个阶段，我们读到了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习近平用典》。这里头啊，总书记引用古人的诗词句，可能苏东坡是排在第三位，仅次于老子和孔子。哎呦，那样就增强了我们的一个信心。于是我们经过研究以后啊，我们决定要物色好编剧和导演，基本上同时物色的。所以我们找了擅长历史剧驾驭的这么一个编剧，姚远。是我们国家著名的剧作家，之前曾经创作过话剧《商鞅》，也引起了很好的反响，所以我们就跟姚远老师来约稿。姚远老师说，苏东坡难写，1000个人就有1000个苏东坡。 对， 他说你们四川人为什么不写苏轼，而是写苏东坡？我说我们对苏东坡的认知，40年前我们还很小的时候，我们觉得苏东坡是一个大文学家、大文豪。但是后来随着我们对苏东坡的客观的立体的了解，哎呦，苏东坡的身上还有那么多的丰富性。首先他是一个政治家，思想家，然后才是文学家，美食家，生活家。但是苏东坡之所以在后来近1000年在历史上被人们公认他取得的成就，正是因为他在44岁的时候，因为乌台诗案，他走了人生的一个下坡路。在黄州的这30年时间，他落难在那儿以后，他就从苏轼变为了苏东坡，因为号称东坡居士。那个时候，在黄埔的3年也是他人生的一个凤凰涅槃。他的文学创作成一个井喷式的爆发，所以我们后来能够读到的不少的这种名篇都是从黄州以后开始写的。所以我们和编剧导演来共同来讨论，我们就觉得从乌台诗案开始写，也就是写了苏东坡生命历程当中的后半生20多年，从黄州、惠州、儋州写，这样来写的。 所以我一开始还说呢，哎，为什么只写 后半生， 苏轼的后半生哈。现在这个问题已经给我们解决了。 没错， 就是后半生它的丰富性啊，就是用一部话剧来进行体现，因为太难写了。这个苏轼、苏东坡，大家就是太了解了。咱们从小时候开始， 对对，而且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感受嘛，是吧？可能我觉得是文学家，有人觉得他是美食家，那还有不同的，还有画家，是吧？ 是， 然后问一 下，书法家， 书法家，对， 宋四家 是那个问一下陈仲文先生哈，就是咱们这个三苏祠博物馆里面是很多是苏东坡的一些什么样的一些 纪念的 东西 啊，或者是怎样的一些东西， 是有很多文物在里面吗？ 这个三苏祠是苏东坡的老家，这个他出生成长都在那个地方，是位于四川眉山，这在历史上是公认的。他的这个出生地是没有争议的，就是在我们三苏祠，就是站在眉山老城区的中心位置。那么刚才这个罗院长说的了，他表现的是后半生。那么实际上苏东坡他的出生成长都是在眉山。苏东坡是刚才说了，他今年刚过了我们年前腊月19，才给他过了981岁的生日。981岁的生日，他是腊月19的生日，就是春节前10天，就是他的生日。那么他是公元1037年，那个出生的，公元1037年出生的。那么出生以后，一直到21岁以前，一直就在眉山，在生活，在学习，在成长。他一生，应该说他的一生吧，有4个比较关键的一个转折点，4个关键的转折点。第一个转折点呢，就是他，21岁的时候，就是公元1057年，21岁的时候，他和他弟弟一起到当时的京城开封来考试。两兄弟双双考中了进士。那么这考中进士以后，当时的宋仁宗 他就看到这两兄弟就非常的高兴，非常的兴奋。他说朕今日为子孙蒙得了两个宰相，所以称他两兄弟为天下奇才。所以从此以后他两兄弟就开始在政治舞台上开始崭露头角。所以最低任任官的地方是陕西凤翔，在陕西凤翔以后，后来又回到京城，到直史馆，相当于图书馆，后来又到开封当推官，后来到杭州到通判，后来到了山东的密州，后来到了徐州。那么徐州以后就到福州，浙江湖州，湖州这个地方就接着我们刚才罗院长说的，在湖州的时候就是福州经变，在湖州就因为这个写诗嘛，得罪了某些人，肯定更多是他的那种才华，让很多人嫉妒，还有当然很多原因，导致乌台诗案。乌台诗案那一年就是刚好是他44岁，他去苏东坡医生总共是活了寿命是66岁，所以写的主要是这22年的时间，这是第二个他的一个转折点，就是在福州44岁的时候乌台诗案，导致他在入狱下狱，从就是待了100多天嘛，将近4个月，从8月到12月入狱以后，好不容易把性命保全下来，后来就被贬到了黄州，贬到了黄州，开始了他跌宕起伏的一生， 抑郁不得志的后半生， 就是被贬的后半生嘛，但是还有第三个转折点呢，就是原有更化，就是他47岁的时候，47岁了，因为这个宋神宗驾崩，这个皇太后这个摄政，这个司马光为相，所以说就苏东坡重新又开始回到这个政治舞台。他在短短的17个月时间，从一个戴罪之身的人，从一个从八品，一共摇升了12个官阶，一直上升到了正三品，上升到了翰林学士之至诰这样一个高位，所以这一段时期他的是比较风光的，比较风光的， 没错。 那么最后一个还有一个比较关键一个点，就是他58岁的时候，因为宋这个哲宗亲政嘛，他就是开始走这个仕途上嘛，就开始一路走下坡路了，就被贬到了黄州、惠州、儋州，就是贬到了这个惠州和儋州。他的这个一生大概就 经历过 这样的 几个跌宕起伏的过程，应该说这个陈老师用了简短的语言给我们讲述了苏东坡他的一生经历过什么。但是我有感受啊，朱红，我觉得苏东坡说的话是不是跟陈老师会比较像啊？这个都是四川方言啊，是不是？原来我们心目当中的大诗人是这样说话的。 所以苏东坡这部话剧在里面说话是会有 全是四川话吗？ 还是普通话？ 对， 有 这个、问一下罗老师、罗总， 这部戏还是一个普通话的戏，但是这个戏。因为在话剧界嘛，我们一直在努力的实践探索话剧的民族化发展道路，所以这个戏里头我们请来了我们四川本土的一个著名的戏剧导演查理芳出任这个戏的导演，所以查导就把四川戏剧，比方说川剧的锣鼓点，川剧的帮腔，以及我们曲艺书场上的说书人、串场人，都用到了这个舞台里头，舞台呈现出来，所以这个显得很有趣。当然这个川剧帮腔肯定就是四川话呀，这个串腔人也时不时的也冒出四川话的。 这个我们让李龙吟老师跟我们说说吧。 对啊， 就是一边是上演古人古事，一边穿插着今人今论， 对， 然后一边是普通话的演绎，中间是普通话啊在进行演出，又加上川剧川味的 帮腔的 串场， 对， 什么感觉呀？ 好，就这样，就是这个。因为我自己认为我看话剧看的也比较多，我们北京的观众呢也看了好多话剧，北京观众会看话剧，我自己呢就一直希望能够看到这个有创新的话剧，创新呢我是这么理解，一个就是说这个在观念上啊有一些这个西方啊或者现代的这种观念，还有一个就是要有我们自己民族的我们地方的那个艺术形式放到话剧里，这个是最有意义的。我们的戏剧人呢做好多探索，是吧？这个四川人艺呢这一次的探索我觉得也特别特别有意思。那个刚才这个罗院长已经说了，他加了一些川剧的一些元素，是吧？他这正常的演着演着，他突然就会唱几句，作为像讲述人一样， 用这个川剧高腔来唱，这个是非常非常好听的，是吧？这个使你呢老是能够从那个戏剧情节当中呢说跳出来还没跳出来，因为他唱的词儿都是故事情节。 嗯， 另外这戏还不光是有这个川剧高腔的这个说书人的唱， 嗯， 它有好多戏曲的用法。 嗯， 有一个讲述人戏里戏外来回跳， 嗯， 是吧？他穿着现代的衣服， 嗯， 我看了那么一段以后，我以为他就是个纯讲述人， 嗯， 然后他在过程当中，他突然又穿上苏东坡同时代的官服，又变成戏中人， 嗯，哦， 这样跳来跳去，中国戏曲是用的是其实用的是非常好的， 嗯， 特别有意思一段戏是这个苏东坡，我现在忘了具体苏东坡跟谁两个人见面吵架， 嗯， 和说我见你面我就想骂你， 嗯， 然后他说那你就骂你就用家乡话骂我爱听， 嗯， 两个人在舞台上用那个四川话骂，是谁跟谁？ 陈政府 哎，两个人用四川话来在舞台上骂了那么几句。特别特别的有意思， 嗯， 你感觉就是这是四川人的性格， 嗯， 因为四川话是非常非常风趣的，是吧？因为四川有一个剧种叫邪剧嘛， 嗯， 就一装一些那个邪， 嗯， 非常非常有意思。把苏东坡我们认为他在宦海沉浮的挺悲惨的命运，但是不断的用很轻松的这种形式来表现出来， 嗯， 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了不起，非常非常可贵，因为它符合苏东坡这个人的性格。 嗯， 苏东坡尽管做了很高的官，就负责当过副宰相，是吧？ 嗯， 他被贬，一直被贬到这个海南岛，那等于就是天涯海角吧，是不是？但他一生非常非常豁达， 嗯， 是吧？让我做官，我就给皇上出好主意，不管你爱不爱听，是吧？让我贬到地方去，我就为民造福，我修苏堤啊，修苏桥啊，在惠州吧，是吧？ 嗯， 自来水引进惠州， 修苏桥，而且他在这个戏当中，他在这个惠州修苏桥，他自己没有钱， 嗯， 他跟朋友借，说你借我钱吧，以后皇上再启用我，我还你，就把钱给弄把修了，哎呀，非常非常受欢迎，是吧？这个就像这样的故事情节在戏当中，你看着很轻松， 嗯， 观众不断在为苏东坡的不公而担忧，同时又感觉到他怎么这么豁达， 嗯， 他在什么地步他能做得非常好。刚才说他这个贬到这个黄州 吧， 然后他在就在那个山上种田嘛， 嗯， 种几年田嘛，就变成苏东坡了，是不是？ 嗯， 所以看这个戏是在轻松当中不断的思考一个有才华的正直的中国文人他是怎么样成为大家千古传颂的人物。 嗯， 这个我想观众看的时候会很爱看， 嗯， 很想看，看得很轻松又有思考。 好，那我们得说一下我们这个演出的时间啊，罗院长。 嗯， 是3月3号、4号在国家大剧院的戏剧场， 嗯， 19:30。 好的，3月3号就是明天哈， 对， 3月3号， 明天后天 啊。对， 那这样我们马上是广告时段了，我们让这个一丹再给我们说一下我们那个好消息吧。啊，我们会有一个演出啊，在中山音乐堂的一个演出。 没错啊，嗯，我们的节目奖品呢是由北京中山音乐堂提供的3月8号巾帼芬芳馨香盛放经典作品妇女节交响音乐会门票4张送给两位幸运的听众。谁将有机会获得我们的幸运呢？接下来为大家来这个公布一下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演艺群会876，关注这个账号，发表您的观剧心愿和姓名电话，就可以得到我们的幸运奖品了。 对，大家呢关注演艺群会，艺术的艺，开会的会，数字876，然后在后台留言啊，就很有可能能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到现场去看戏了。 嗯， 那今天呢我们给朋友们带来的是四川人艺的话剧苏东坡，会在明天还有后天晚上在国家大剧院进行演出。马上是广告时段，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演艺群英会，我是朱红， 我是一丹，一会儿见。 话剧苏东坡以一个为官为民、做事重实、做人上廉的一位中国古代文化史上的高峰人物苏东坡为塑造对象，通过对苏轼其人、仕途、诗路、情感等方面的立体呈现，展示了一个富于创造力、乐观豁达、颇富情趣、才华横溢、守正不阿、为民造福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美食家的形象。今晚演艺群英会节目就和您共同走进话剧苏东坡。 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eco。 优美旋律中寻找善良真谛，歌剧舞台上彰显青春力量，实力派青年歌唱阵容集中呈现。3月9日至14日，国家大剧院原创儿童歌剧《白雪公主》，带你走进童话世界的梦幻森林。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艺林过招，群英荟萃，演艺群英会。 话剧苏东坡以一个为官为民、做事重实、做人上廉的一位中国古代文化史上的高峰人物苏东坡为塑造对象，通过对苏轼其人、仕途、诗路、情感等方面的立体呈现，展示了一个富于创造力、乐观豁达、颇富情趣、才华横溢、守正不阿、为民造福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美食家的形象。今晚演艺群英会节目就和您共同走进话剧苏东坡。 北京时间20:3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我是朱红。 大家好，我是一丹。 今天给朋友们带来的是四川人艺的话剧，叫做苏东坡。我们欢迎四川人民艺术剧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罗洪亮。罗院长你好。 欢迎罗院长 啊，感谢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看的剧啊！还有一位是四川人民艺术，是眉山三苏祠博物馆的 馆长， 馆长 陈仲文老师，欢迎您，陈馆长， 您好， 大家好， 还有一位，是这部戏非常非常忠实的一位观众啊，来自于中国戏剧家协会理事、北京市戏剧家协会的副主席李文林老师，您好， 欢迎老师， 好， 欢迎三位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刚才我们上半时段，我们可以小小总结一下啊。这部戏写的是苏东坡，写的是他40多岁以后啊，他的一个 生平 22年的故事。 对，没错啊，应该是后半生的生涯。 对对对，然后呢，再总结一下啊，这个苏东坡呢，应该说在这22年当中，是他被贬以后的啊这段 没错往事吧 往事啊。而且呢，还有一点非常有意思的是，这边讲的是古人。 古事儿， 古事儿， 这边是金人金瓶， 没错，而且呢还会有川剧的帮腔， 哎，对， 还有川话啊，这个四川话啊，在里面进行穿插， 还有一些戏曲的元素融入到里边， 对， 非常有创新的一部戏。 那接下来呢，我们还会就这部戏呢，给朋友们带来更多的介绍。 其实说到了这部戏，我有一个最大的感受是，我本以为啊，因为它是川味版的话剧来京演出嘛，可能会选一些，因为北京看话剧的很多是年轻人啊，然后我觉得可能会是一个年轻的编剧，但是我没有想到咱们这个编剧是74岁了。是吧，罗总？ 对，我们的编剧姚远老师是我们戏剧界著名的一个剧作家。但是他最近几年，他不是一个很高产的剧作家。但是他的每一部作品，都有 影响力，非常经典啊。比如说《马蹄声碎》，比如说《商鞅》啊。 对， 是曹禺戏剧文学奖的得主。这次怎么想到这个让这样一位戏剧家来写这个剧？会不会担心年轻人看起来有一定的这个不一样的感受？ 我们觉得对 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研究啊， 嗯， 可能还是需要有一个让我们作为出品人让我们放心的一个主创的阵容嘛， 嗯， 所以我们在搭建的时候我们首先想到的能够驾驭这种题材的剧作家， 嗯， 然后因为我们是一个地方院团嘛， 嗯， 能够要彰显我们地方文化的一些个性特性， 嗯， 所以我们物色了四川本土的导演张立芳，然后这个戏的舞美设计是中国剧协的副主席，也是我们中国舞台美术界的领军人物嘛，韩生。 嗯， 所以在这个戏里头啊，明天后天观众朋友们会看见能够代表中国美术史高峰的北宋时期的画，宋画， 嗯， 不少的宋画在这个舞台上呈现， 哇， 会给你很惊艳的感觉。 嗯，对，大饱眼福哈。 嗯，对， 嗯， 因为我们请了姚远老师来做这个编剧，其实哎，我们还是更多的想从这个戏的厚度和深度， 嗯， 由他来给我们把住， 嗯， 由他来做，我们共同讨论嘛，就是从乌台诗案这样写，并没有写苏东坡的生命历程中的前半部分， 嗯， 因为我们在研读苏东坡的时候啊，我们发现了有一些值得我们当下人，嗯，值得我们去学习，从古人身上去汲取一些最好的养分的东西， 嗯， 比方说苏东坡，他后来的成就就是他在宦海沉浮当中，在大的挫折当中， 嗯， 成就了他的这种大成就， 嗯， 这种没有一个好的坚强的心态，嗯，没法做的， 嗯， 所以苏东坡身上体现出来的那种少年的心，一直到他生命快要终结的时候，都永远保持那颗少年的心，就更值得我们来， 嗯， 更值得我们来学了， 嗯。 所以在导演的二度创作的过程当中，就刚才李明文老师已经介绍了， 嗯， 要让苏东坡身上的一些沉重的东西、悲情的东西，通过这种轻松的笔触， 嗯， 这种轻松的舞台呈现，让观众在这个轻松的看的过程当中，能够引起你的这个深深的思考。 嗯， 这是我们和主创来共同来沟通的过程当中形成的这么一个共识。 嗯， 现在这种目的啊，也基本上在舞台上也呈现出来了。 嗯， 我们在成都试演的时候，走进剧场的年轻观众，有00后，有90后，80后、90后特别的多， 嗯， 也得到了他们的认同。 嗯， 哎，听说这次的这个稿子，6亿起稿， 对， 三年的时间， 嗯， 因为 难度在哪儿？ 舞台艺术创作嘛，有一个带共性的问题，就是一部好的，立得住的作品，打得响的作品，都需要一定的周期。 嗯， 所以我们在3年多的时间，我们花了大量的时间，就是在文本上做功夫。 嗯， 所以3年时间6亿起稿，那今天能够落地的都已经是算7季稿了。 嗯， 但是我们尽管如此，我们编剧和导演、舞美、主创都还不满足，就是在这一次在北京，我们参加国家大剧院的全国人民艺术剧院邀请展之后，我们还会做一轮打磨提升，就是为今年的全国巡演再做一个明显的有一个质的提升。 嗯，对，叫升级版哈。嗯，其实刚刚听到了罗总说这么多，我有个感受啊，因为我最喜欢是苏东坡的词《定风波》当中的一句话，就是“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啊，我觉得这个，我刚刚说到这个词的时候，陈老师一直在旁边念哈。其实可能对于梅州当地人哈，眉山人可能对于苏东坡的感情会更深一些。当地人有哪些风俗和苏东坡有关系？比如说在吃上，嗯， 这个眉山人对苏东坡的感情是非常深厚的。 嗯， 就是说，苏东坡因为他是眉山人嘛，大家眉山人以他为骄傲， 嗯， 所以眉山应该处处都落下了他的印记。 嗯， 就先从美食吧。实际上苏东坡一般到三苏祠来看的人，他必须吃两道菜， 嗯， 一道就是东坡肘子， 哦， 一个就是东坡肉。 嗯， 这个就是和参观三苏祠是一起的，大家很多时候就慕名来吃， 嗯， 慕名来 最地道的哈， 哎，最地道的，最地道的。 嗯， 另外在眉山这个还有很多苏东坡的有关的东西，比如说啊， 嗯， 他的遗迹和遗志，三苏祠当然是他们生活过的地方，这是他的老家， 嗯， 老宅子。 嗯， 那么另外他小时候去玩的写有墨有他写过字的地方叫莲傲山。 嗯， 还有埋葬他第一个夫人王府， 嗯， 和埋葬他父亲苏洵的那个地方叫苏坟山。 嗯， 就是苏洵的家族墓地， 大家可能有一首诗比较，有一首词比较这个熟悉， 嗯、 就是苏东坡悼念他妻子的十年生死两 茫、 嗯、两 茫 茫， 不思量，自难忘。 啊，千里孤坟， 无 处话 凄 凉。最后两句，最后一句，嗯、料得。这个长断处，明月夜，短松岗。这个地方就是眉山土地乡埋葬那个地方，所以在明月夜短松岗这个意境，在那里是非常的贴切的。 嗯， 所以这是苏东坡留下，还有包括苏东坡在我们清水县有一个他唤雨联姻的地方， 嗯， 他娶他第一个妻子，在那里留下了佳话，唤雨联姻。 嗯， 这是一个遗迹遗志。 嗯， 另外呢，就是说我们眉山。就要把苏东坡作为一种这种城市灵魂， 嗯， 作为我们眉山发展的一种占有资源来对待。所以说很多地方包括建筑、公园、道路、桥梁、学校都打上了苏东坡的这个痕迹。比如说我们的建筑，有很多的东坡大酒楼啊，什么公园里面就有什么苏洵公园、苏轼公园、苏辙公园、 嗯、 还有道路有东坡大道、有梅州大道、 嗯、 有还有以苏东坡走过的地方命名的很多道路都有、 嗯、 还有桥梁有什么老泉桥， 嗯， 这些桥都有，还有学校、 嗯、 我们有东坡中学、东坡小学，全国有100多所东坡学校命名的、 嗯、 全国 就是处处都是苏东坡的影子哈、啊， 是 东坡影子。 对，其实那个罗总，我挺想问您的，因为刚刚其实陈老师提到了夫人，我知道咱们这部剧当中，除了大家这个印象很深刻他的人生的一些轨迹之外，还有一个就是他的爱情的这个轴线哈、啊，其中咱也表现了一下。除了他的夫人之外，还有个红颜知己是吧？ 对，因为我们是从苏东坡。44岁开始写的、 嗯、 其实在那个时候苏东坡的身边啊有他的第二任夫人， 嗯 嗯、王润之， 嗯， 然后这个他的这个当时的妾王昭云是从杭州从13岁就开始跟着苏东坡、 嗯、 一直到30多岁在、 哦、 惠州、病逝， 嗯， 他是苏东坡的红颜知己， 嗯， 在苏东坡到了惠州单惠州的那个时期嘛，就特别艰苦的时候，都一直对在苏东坡的身边不离不弃， 嗯、 也是留下了很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嘛。 嗯， 在这个戏的里头啊，我们的编剧和导演都花了不少的笔墨来呈现这段爱情故事。 嗯， 就包括明天晚上在国家大剧院那个版本里头呈现出来的，在跟我们一个月前在成都看见的都会有一些调整，都会做了、 哦、 又做了一些改进。 嗯嗯、 所以苏东坡呢？在这部话剧当中给我们呈现的是他的家乡人眼中的苏东坡、 嗯、 啊，更真实的苏东坡，而且我听导演说他这种大雅大俗的人格风采让我们不可遏制的喜欢他、敬爱他、崇拜他，就是他也有爱情啊，他不是我们想象当中很高高在上， 就是高大全的那种人物哈。 对对对、 嗯、 而且我觉得你看我们现在了解到啊，苏东坡他在四川生活在眉山、 嗯、 他这种就是大喜大悲然后大起大落还如此豁达的这种性格，其实现在我们回忆起来，在我们古代有很多的大诗人然后大的政治家都是大起大落的， 嗯， 但的确没有苏东坡这么豁达的， 对， 就是像 一种文人的气节，我觉得 是是、 嗯、 就是说你看其实现在为什么说很多人还老是要持续炒作，因为怕他不红了对吧， 没错， 因为一个人当你好过了以后，由俭入奢易、 嗯、 由奢入俭难，当你得到过很多然后突然失去的时候，有时候人会失衡的。龙英老师，您咱们一块聊聊哈、啊。其实我们在看话剧觉得好的时候，有时候也是可以借古喻今的。 嗯，反观当下， 反观当下、 嗯。 所以苏东坡这个人，他在如此的这种挫折当中，挫折面前还如此的豁达，然后积极的去面对、 嗯、 啊，对现在也会有很多的这种借鉴的意义。 嗯。 那龙英老师您跟我们提提这个呗，就是您在看这部古代剧的时候有什么一些现代的思考吗？ 如果说我看这个戏有一些这个跟现在的我自己的人生吧， 嗯， 是吧，自己的对现在的认识能够联系在一起，我觉得这是剧院啊， 嗯， 这个编剧导演他这个我们讲叫最高任务完成的好， 嗯， 就最高任务就是他要把这个戏的最高任务跟现实联系起来， 对， 如果能让观众想到现在 那他最高任务就完成了。 嗯， 我觉得完成的非常好。我还是刚才一开始说那句话，就是现在我们需要唤醒我们想到我们古代的文人，就是士啊， 嗯， 是吧，就士可杀不可辱那个士啊， 嗯， 士是什么样的，是吧。有句老话叫达则兼济天下， 嗯， 穷则独善其身， 嗯， 这个苏东坡做的太典型了， 嗯， 是吧， 嗯， 他在哪个位置上都在那里边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来为国家也好，为社会也好，或者为自己为身边的人也好，做出自己最大的努力， 嗯， 这个做的就非常非常了不起，是吧， 嗯， 这个我想大家看这个戏的时候吧，在北京明天开始是吧，一共就两场，大家一定要去抢票看，你会注意看呐，啊，你会知道这个戏告诉你很多你自己平时可能不留意不知道的知识，比如说一开始， 嗯， 就是舞台上是一个车， 哦， 这个群众演员上就说这个车前边挡这个杆儿， 嗯， 这个车啊马前边这个杆儿，这就叫士， 嗯， 这个杆儿叫士，说苏轼为什么叫苏轼呢，他父亲给他起的名字，就你就做一个车前面挡车这个杆儿， 哦， 默默无闻但很重要，关键时候得扶着你才摔不了， 嗯， 是吧，就是苏 重地，啊， 哎，苏轼他一生当中就这么做， 对， 是吧， 嗯， 就是我不求官，让我做官我就做，但我做官一定要为国家做官， 嗯， 让我到地方我就为老百姓办事，是吧， 嗯， 不让我做官也不为老百姓办事，我把地种好， 嗯， 甚至让我吃我得把吃吃到千古流芳，这个人太了不得了，是吧， 嗯， 那么现在我们文人是不是也应该这么做，是吧， 嗯， 你一定要为国家出主意， 嗯， 为国家言，是吧，为老百姓做事，是吧，就是真是叫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 嗯， 贫贱不能移。苏东坡确实做到了，我们古代好多人都做到了， 嗯， 但苏东坡他做的确实是我觉得他惊天动地， 嗯， 好多事情吧我们现在知道的苏东坡有好多成语都是跟苏东坡有直接关系的，不，胸有成竹， 嗯， 只有苏东坡他画竹子，他就是胸先有竹子才能画竹子， 嗯， 河东狮吼，这都是苏东坡的故事，还有好多成语都是， 嗯， 就是他，我一直在想他怎么会在所有的行业都做到极致呢， 嗯， 因为他没有斜的歪的， 嗯， 他永远想着正事儿， 嗯， 他才能把正事做到极致， 嗯， 这是非常了不起， 嗯， 所以看这戏呢我很想还有一个啊，因为我作为观众嘛向大家介绍好看的地方， 嗯， 这个舞台上有船， 嗯， 这特别特别有意思，苏东坡他和变法的王安石和保守的司马光都是极好的朋友，他反对变法，反对王安石被贬了，他跟王安石是好朋友，重新就狂要杀他的时候，王安石居然出面说苏东坡可不能杀，保他，然后他等司马光上台以后又反对王安石，把王安石变法全推翻的时候，他又反对司马光这么做，他说你不要过犹不及，你不要这么做，是不是，完了他跟司马光又是好朋友，他跟王安石那段戏是他划船在台上表现得非常非常漂亮流畅，然后王安石骑个马骑这个驴，骑个驴，这驴居然呢在舞台上通过各种各样的戏曲动作，这驴就蹦到船上去了，然后苏东坡和王安石在船上就吵架，吵这个驴也是不安顿，最后又把驴请下来，然后呢他跟司马光在车上吵架，他从朝廷上下来以后他反对王安石这样的保守，然后呢司马光开车追他，他反对司马光这样的保守，司马光就追他把他请到车上，他俩在车上又吵，这车还在走，演员在舞台上表现车在跑，跑跑停停他们在吵，非常非常好看， 嗯，很有趣味性， 非常有趣味性， 嗯， 哎， 嗯， 非常非常好。 罗总，你看刚刚我听李老师这么说啊，嗯，都感觉他那个表情都是，哎呀，太享受了看这个剧啊！ 你赶紧去看啊！要看 对呀，啊，太棒了！就当时罗总您这些细节啊，是经过反复推敲研究出来的吗？这种趣味性， 嗯，这要说起我们所处的生活环境， 嗯， 因为我们是处在，成都平原，也就是说都江堰自流灌溉区域。我觉得 苏东坡的人格，独特人格，苏东坡的性格的养成啊，跟他出生的地有很大的关系。他出生地四川眉山，也是今天的都江堰自流灌溉区域的37个县的其中的一个。 嗯， 因为都江堰水利工程具有2260年的历史了，它也是一个很典型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一个典范。 嗯， 因为当时修建水利工程的李冰，他是受中国传统的道德思想的影响，老庄哲学的影响很深。 嗯， 所以修建了水利工程，有了水利工程以后，成都平原才改原来是水患为水利。 嗯， 就是在后来的史书里头记载的，时无荒年不知饥馑，天下未知天府。嗯，所以有这个中国传统的道德思想的影响，有这个天府之国的这个沃野千里对苏东坡的性格养成，我想是一个很大的影响，就包括苏东坡后来他做官，他的执政理念都有很大的关系。 嗯， 其实苏东坡我们来今天来解读他，他也不是改革派，他也绝对不是保守派。 嗯， 苏东坡是一个稳健派。嗯，他从政的经历，他从事的工程，今天看起来都是民生工程。 嗯， 都是民心工程，都在老百姓当中留下了一个很好的口碑。 嗯， 所以2016年在杭州峰会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的一个欢迎词里头就曾经说到这个意思嘛。 嗯， 没有白居易和苏东坡的西湖，不能够称其为今天的杭州。 嗯， 我觉得说的这个话的意思，就是我们今天在这个新时代，我们的要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苏东坡这样的独特的东西，就是他的自由精神、独立人格、平民情怀，太值得我们当下人借鉴。 嗯，去认识、去了解。 嗯，对， 去学习。 嗯 嗯，咱们再问问陈老师吧。陈老师，三苏祠哈，今天我们是第一次听说这个地方，博物馆。其实当地的老百姓，是不是会因为苏东坡每年有一些叫祭祀或者是祭奠的活动？嗯， 这个肯定是有的。 嗯， 因为我。这个苏东坡在当地很受老百姓的这种尊敬和爱戴。 嗯， 一个是就是说每年这个有几个重大的节气啊， 嗯， 都会有祭拜苏东坡的一些活动。 嗯， 第一个就是清明时候， 哦， 就是要到他苏洵家祖墓地去祭拜。 嗯， 第二个就是苏东坡的生日，叫寿苏会。 嗯， 这个寿苏会呢是全国各地，就是苏东坡走过的地方，嗯，普遍都在搞这个活动，还有日本、韩国， 哦， 也有这样一个 像他的粉丝一起来去纪念他。 哎，一起来纪念他，就相当于跟他过生日嘛。 哦， 就跟他过生日。 嗯， 另外呢，就是眉山，作为眉山和黄州、惠州、儋州这三个地方， 嗯， 加上眉山，还每年都在搞东坡文化节。 嗯， 去年是在眉山搞的东坡文化节第八届。 哦， 今年呢是在要到这个广东惠州搞第九届东坡文化节。 嗯，东坡文化节会有什么样特别有意思的，这个让我们印象很深刻的一些，比如说话剧呀，还是音乐呀，还是什么，嗯，一些活动。 去年我们东坡文化节的这个亮点还是比较多。 嗯， 比如说啊，我们的那个第一个把苏东坡走过的这个18个城市的这个主要的领导都请过来了。 嗯， 都请到一起发表了眉山宣言。 哦， 还比如说我们这个开幕式上，这个有一台这个有很多这个是个诵读的节目。 哦， 很多很就是诵读， 嗯， 苏东坡诗词的诵读。 嗯， 有很多很创新的。 嗯， 比如说用京剧来腔调来唱这个十年生死两茫茫。 哦， 嗯，把苏东坡的诗，就是歌颂月亮的诗，月亮的诗和外国的及著名的诗人，比如雪莱这些诗人的诗一起来同时来朗读。所以整体非常， 哦，这个还中西对比哈，啊，挺特别的。 所以有很多很多的创新。还有一个去年呢，我们把苏东坡，就是公元2000年的时候，法国世界报评苏东坡为千年英雄。 嗯， 当时法国世界报的一个记者叫皮埃尔， 嗯， 写了一篇文章叫苏东坡一个不可救药的文人。 嗯， 把他 的 作者的， 嗯， 才70多岁了都请到眉山。 哦， 而且我们从他的眉山待了好几天。 嗯， 我一直陪着的，通过和他的这个深度的交流，我们知道了苏东坡在西方，在法国都是得到了很都是公认的。 嗯， 都是公认的。 对。 嗯， 其实这个话剧讲他44岁以后啊， 其实苏东坡在自题金山画像当中，他也是这么回顾自己人生的，就问汝平生功业，也就是在44岁以后的事儿、他自己还是非常认可他被贬以后的这段生活的、对吧？ 对啊，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儋州啊，这三个地儿啊。所以我看到导演编剧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虽然两位都是70多岁啊，但是我现在想起来，可能只有他们才能够真正体会苏东坡他的一生。对吧？因为要从 他有阅历了哈， 对吧？他能体会说这个人他为什么千年了还有人在传颂他， 就感觉像千古绝唱一样啊。 对，就是那这没有人可以复制苏东坡这个人，所以不过张老师也提到了说，年轻人会不会喜欢？我很年轻嘛，我现在特别年轻哈、所以刚刚李老师提到了，在整个戏的这种表现手法方面，有很多非常有趣的内容啊，不会说是啊很苦情的，因为我觉得四川人给人感觉就是 诙谐幽默， 挺乐观的， 对对对 啊，就碰到什么事儿吧，就是不是事儿哈，所以也是因为苏东坡生长在这样一块土地里面啊，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那我们再次给朋友们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戏的演出。时间和地点啊， 对，罗老师来，罗总 是明天和后天，也就是3月3号和4号，在国家大剧院的戏剧场，19:30， 对， 7:30， 对，最后的时间我们各位老师向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再推荐一下吧。啊，这样我最后再问一下这个陈仲文老师，咱们这个博物馆里面，之前我问了一下，我还是没问着，可能你就回答到别地儿去了。在博物馆你能看到什么呀？ 就是比如说他生前的有没有一些东西现在还能留下来的 啊？就比如说我要去眉山玩，然后除了您刚看到这些遗迹之外啊，有很多的古老的传说之外，在博物馆里有什么东西可以看到吗？ 对， 在博物馆，我们那个博物馆有，它是一个古建筑类的博物馆，就是它的，就是在它的那个主要是古建筑，就是它生活成长的那些房子，所以现在是一个祭拜祠堂，所以在三苏祠去以后，你感受的是它的故居文化和祠堂文化，这是一个。第二个，我们在对面修了一个纪念馆，专门的三苏纪念馆，就是在这纪念馆里面，你可以通过一些现代的手段，感受苏东坡的生平和他的成就。另外呢，我们馆里面也有很多这种馆藏的这种文物。这个我们是国家二级博物馆，馆藏文物也比较丰富。其中收藏的这个苏东坡的这种有关的这种文物还是比较多，比如说古籍善本，从宋代到元明清，这个古籍善本都是刊刻苏东坡诗词文的这个古籍善本很多，有3000多册。我们是首批四川省重古籍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另外还有就是像苏东坡的，尽管我们没有苏东坡的征集，但是就是他的这个宋代以后的这种拓本，我们也有很多书法拓本，一共都有43种。 太好，因为为啥呢？我每到一个地儿吧，比如说我之前刚去的绍兴，去看王羲之啊，他的那些洗笔的地方啊，这是一块，还有你看他真正的那些写的字，你会跟他有一个 像穿越时空， 对对对， 有对话的感觉， 你跟他有对话的感觉， 有对话。苏东坡叫他的老家有几个留下来的东西，一个就是有一口古井，就当年这口井， 就是苏东坡生前就有 生前饮用的这个井，张爱萍将军曾经围绕那口井转了3圈，就问为什么这口井就能够养育3个大文豪呢？ 对，包括你在博物馆里面看到他们写的字的时候，哇，你就想象一下，这是1000来年前的人写的字，然后现在保存这么好，然后包括一些碑拓哈，你想那个年代，然后你恍惚会有种穿越的感觉，所以我们为什么要保护文物啊？保护历史啊，这样才。 只有一个，他的那个荔枝树，也给大家推荐一下。 荔枝树。 苏东坡31岁回家丁忧以后，他父亲去世，回家丁忧以后，就相约在三苏祠里面种了一棵荔枝树。荔枝树在上个世纪90年代枯死了，但是后来就是发芽又新植了一株。所以现在荔枝长得很好，你可以感受那个荔枝。 好的， 其实现在成都到西安的高铁开通以后，北京的听众朋友8个小时就从北京能够到达苏东坡的家乡四川。